狐狸打猎人。有一座大山，叫顶天山。有一天，不知是谁在山顶的一块石头上画了一只狐狸。第一个人看到了，就说：“ 哈，这上面画的不像狐狸，倒像一只狼。” 这句话传来传去，变成了 顶天山上有一只狐狸，一下子变成狼了。 这句话又传来传去，这个人加一句话，那个人加一句话，变成 顶天山上有一只狐狸，一下子变成狼了。它有两颗大牙，三只眼睛，四只耳朵，还有五条腿，是顶天山上的山大王，可厉害了。 顶天山上真的有一只狐狸，听到了这些话可高兴了，他马上跑去找老狼，向老狼借了一张不用的狼皮，又叫老狼帮忙用细竹管套在两颗牙齿上，装成了大牙，在额头上画了一只眼睛，这就有了三只眼睛，在头顶上插了两片树叶子，这就有了四只耳朵，还把大尾巴拖在地上，也算一条腿。就这样，狐狸装扮成了大家说的那只狼。有个猎人身强力壮，可是胆子很小，大家都叫他胆小鬼。有一天，这个胆小鬼到顶天山上去打猎，走着走着，忽然听到一种奇怪的叫声，一会儿像狐狸叫，一会儿又像狼叫。他抬头一看，只见树林里有个东西一晃，啊，是狼，是那只可怕的狼，顶天山的山大王。他吓得转身就跑，不小心摔了一跤，咕噜噜从山上滚下来，一直滚到山脚，爬起来逃回家去，连猎枪丢了也不知道。那只披着狼皮的狐狸，还有他的伙伴老狼，捡到胆小鬼丢下的猎枪可高兴了，他们拿着猎枪，这里摸摸，那里碰碰，忽然砰的一声响，一颗子弹飞了出去，吓了他们一大跳。原来老狼抠了抠扳机，把枪打响了。狐狸怪老狼， 都是你不好，要是留着子弹打个野兔吃吃多好。 老狼点点头说， 是啊，要是留着子弹，就是碰上老虎豹子，我们也不怕。 一支空枪有什么用呢？狐狸想了想说， 我找那个胆小鬼去，向他要子弹。 说着他就扛着那只猎枪，大摇大摆地去找胆小的猎人了。 咚咚咚， 狐狸敲了三下门。猎人问， 谁呀？ 狐狸说， 我就是顶顶厉害的狼，顶天山的山大王。 猎人一听，吓得连忙钻到被窝里去，紧紧地闭着眼睛。狐狸跑到窗口往里一看，猎人在被窝里直发抖，差点笑出声音来。他说， 你不用怕，只要你给我子弹，我就不吃你。 猎人抖得更厉害了，好半天才说出话来， 你别吃我，子弹在床后面的箱子里。 狐狸说， 我怎么进来呀？ 你只要把门往上一提，就能打开了。 狐狸进屋去，从箱子里拿了一袋子弹，又抓了一只大母鸡，高高兴兴地走了。 可是 狐狸和老狼高兴了一会儿，又不高兴了。他们不知道怎么装子弹，有了子弹也是白搭。狐狸想了一想，对老狼说： 这回得你跑一趟了，你去把那个胆小鬼叫了来，等他装好了子弹，我们就把他吃掉。 老狼扛起枪来到猎人家里，一把把猎人从被窝里拎出来，对他说： 顶天山山大王命令你去一趟，快走。 胆小鬼只好乖乖地跟着老狼去了。走着走着，来到顶天山上，胆小鬼抬头一看，啊，不得了，两颗大牙，三只眼睛，四只耳朵，五条腿的狼正坐在一棵大树下面，恶狠狠地盯着他看。他吓昏了，一头栽在地上，怎么也起不来了。这时候，一个老猎人正藏在乱树丛里，刚才的事儿他全看见了。他悄悄地举起猎枪，砰的一枪，把老狼打死了。接着又砰的一枪，把那只装扮成狼的狐狸也打死了。老猎人从乱树丛里跳出来，提起狐狸的一条腿抖了一下，狼皮掉下来了，两只细竹管，两片树叶子也全掉下来了。老猎人哈哈大笑起来。那个胆小鬼呢，还一动不动躺在地上，他早就给吓死了。 金鸟网给孩子一个有故事的童年。